那这个我们这个啊女生啊，她说到了49岁的时候啊，任脉跟冲脉，因为她刚开始人具有生殖能力，她是说因为这个天水灌溉下来以后，人类的这个任脉跟冲脉啊气够了就有生殖能力。那任脉跟冲脉都是奇经八脉里面的两条啊，不属于正经十二脉的。那这个那等到49岁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冲脉啊不够了，那这个女人就会有更年期了，对不对？那可是啊，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黄帝内经》说的人，现在这一类的人的，我们这一类的人的标准来讲，应该是49岁到更年期。你们觉得你们周遭或者自己哦，是更年期来的是比49岁早还是晚？早，有人早，有人晚，对不对？你们觉得早多些还是晚多些？早多些，对不对？就也就是我们刚刚就已经在看到说，我们现代人的生命周期其实又比《黄帝内经》时代的人的生命周期要短一点了。啊，就是都早一点，早一点，换牙也早一点，这个青春期也早一点，更年期也早一点。那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人是晚些的。那些晚些的人呢，他可能是比较健康，也可能是气血特别不通畅，就是瘀住了啊。就是所以有些人他更年期晚来，是因为他里面有肿瘤，因为有肿瘤的人他的气血会不通，所以会比较慢。有些会这个样子，所以两种可能都有，所以这完全不是一个可以用的辩证点，对不对？听说这个人的更年期比较晚，你要说恭喜你，还是说还是说对不起啊，你可能有肿瘤，不知道，还用其他的辩证点来看啊。那他就说，但是呢，至少他说49岁以后呢，人就不再具有生殖能力了，那就算老人家了啊，就归于老类就可以了。那当我们变成老类之后还能活多久呢？那就不一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人呢是这样子，我们社会环境让我们活得比较安全，西医让我们有一些病还救得回来，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变成老类之后然后老很久才死，对不对啊？现在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像我现在才36、37岁，我就会觉得最好变成老累的时间能够晚一点来哦，这样子人生有多一点青春，比较快乐。所以那时候同学你们也可以想想看，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成老累的那一天啊，比较晚一点。那男生的话呢，他就说五八四十岁的时候肾气衰了啊，所以就会开始这个掉头发跟牙齿了。男人到40岁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就开始有头，开始需要某些牙要装假牙，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好像牙齿会变得比较不是那么可靠，就是吃一个什么花生糖就崩掉一颗牙，这种事情会发生。怎么样？很吃惊吗？没有，就是因为我现在是正在接近40岁，所以我会感觉得出来我的牙在变得比较不好，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比较脆弱一点那种感觉。那到了这个48、48岁的话啊，他也是男生的脸也会开始老化了，不过就是好像比女生老得慢一点点啦啊。那75、56岁呢，他说肝气衰，因为中国人的五脏的对应说肝主人的筋，对不对？所以75、56岁肝气衰，他的筋就不能动，人的弹性就比较差了，就容易扭伤了啊。那然后呢，到88、64的时候呢，他就头发跟牙齿大家都比较留不住了。但是这个变成老人家之后怎么样，我们都不论了。他只是说肾者主水啊，他的重点在有一个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类啊，他的生命力来自于一个肾脏的力量，然后也衰老也是看这个肾脏到底能不能保持得很好。所以这一段人有活力的周期啊，那关系到我们养肾这件事情啊。所以这里希望同学留下一个印象，那我们将来在讲到肾脏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机能的时候，同学就要留意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 活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才能够让自己身体好一些啊。因为很多很多中国人的东西，它是大概一个基本的哲学观念在那边，那你要怎么样活用到你的生活，你要自己想办法啊。这个应用的方法可能有很多。那这个皇帝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啦，他说啊，你说八八六十四岁啊，这个或者说七八五十六岁，这个就已经肾脏衰啦，没有生殖能力啦，可是呢有一些老头子还不是生出小孩啦，怎么啦啊？那这个岐伯就说啊，这个是有一些人啊，他的气比较还够啊，肾气还够用，所以就可以到八六十四岁都还能生小孩啊。女人四十九岁，但是他说，但是岐伯觉得，不过男人到六十四岁，女人到四十九岁，应该也是走到尽头了啦。那皇帝又说，不会啊，我看过一百岁还生出小孩的啊。啊，那岐伯说，那个叫做有道之士啊，叔叔有练过，小朋友不要学啊。那这个之类的啊，就是当然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大约的规范，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类大概一个平均值的标准在这里。那或许有人比这个慢一点，有人比这个快一点，但是大概人类目前为止比较接近这个数字。那我们现在这2007年又好像更快一点了啊，所以就知道一下。那后面呢，《黄帝内经》另外一半，这个《灵枢经》这个天年篇啊，这个天年篇他是这样子说了啊，他说一个人呢，到了50岁的时候啊，肝开始衰弱，然后呢消化能力就变差，然后眼睛就变差，那到因为然后肝呢到60岁的时候心开始衰弱，然后70岁的时候呢脾衰弱，什么80岁的肺衰弱。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实际上看待衰老啊，也不是那么绝对，但是他在讲说这个肝属木，对不对？我们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对不对？那人类最重要的是水嘛，就是肾，对不对？那他就说，那既然是这个相生的顺序，所以人类他的衰老呢，就肝先带头老，肝老了之后呢，心就不得不老了，心老了之后肺就不得不老了，但每年老一脏这样子，那到最后会老到肾，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五行相生啊。就肝不够了，那再过10年心脏也就不够了，心脏不够了，再过10年脾脏也不够，这是一个说法。那这个说法在我们临床上面的实用性不是那么高的。这个因为这个说法非常严重的受那个五行相生的观念的支配，可是我们人在生病的时候其实五行相传，有相生，有相克，有正克，有反克，有正生反生，所以这个都有另外的结构存在，所以这个部分不是那么要紧啊，只是告诉各位同学说，你看我们中国人他那个五行啊，其实很严重的渗透在一些身体观里面。那当然你看哦，《黄帝内经》的这个《素问经》第一篇这样写，那《灵枢经》第54篇这样写，到底哪个是标准版本呢？那就是不同作者嘛，对不对？就是各有各的说法。那只是这里它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它还蛮好玩的。说10岁的时候啊，他的五脏始定，且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就古时候的走是跑步的意思，知道吗？就中国古文的走是跑步啊。那他说到20岁的时候是喜欢快走，30岁呢就正常散步的速度走了啊。那到了40岁，就开始什么喜欢坐。50岁的时候眼睛不好，那到60岁的时候你知道喜欢躺啊。那到了80岁的时候呢喜欢说错话啊，90岁的时候喜欢发呆啊。就是讲一个人的这个老化的周期，那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因为他说小孩子的气都沉，就是其气在下，就是他，你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小孩子那么喜欢跑来跑去，就为什么小孩子跑步有那个快感，我们大人跑步没有那个快感呢？对不对？像我们去什么观光风景区，小孩子哇就往上冲，那当我们追过去之后就会觉得我们不是同一种生物，哎，为什么你好像这样的跑跑你好像很高兴，然后我又觉得就觉得喘得受不了，对不对？就是到底我们跟小孩子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还能记得我小时候也是到了风景区就开始狂冲啊，就是有那种想跑步的冲动，10岁以前。那就是他就给了一个解答，说因为小孩子的能量是聚在下盘的，所以他的下半身能量很多，所以就能够跑。而这句话对各位同学的指标性意义就是，一个人如果是血压很高，不是就是气气在上了吗？所以越年轻的人，气越足的人，气是越沉的，对不对？所以中国人才会说要气沉丹田才有可能身体好起来，没有人说气冲头顶身体会好起来吧，对不对？气冲头顶会爆血管，但是身体不会好起来，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那这个观念会关系到将来讲到阴阳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是阳实，高血压是阴实居多啊。阳实的话，这个气沉下来的，所以人的血压会很低的，对不对？小朋友血压都比较低啊，老了血压才高的，对不对？所以能量越够的人反而是血压越低啊，这个不要看反调。那这个然后他又说什么，这个十岁以下的小孩子啊，五脏始定，这个也是临床上有的事情，就是我们把小孩子的脉都是乱把的。像我们把大人会说啊，你的心啊有点火啊，肝有点血虚，小孩子的脉就是随便捏一下，大概是这样啊。你知道，就是因为小孩子的脉不清楚，他的五脏还没有分化的那么清楚。十岁以上的小孩子脉比较好把，很小的小孩子就把个大概。小孩子我们要通常都就是儿科。在中医的领域很多不同的处理法啊，就是跟处理大人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像小孩子发高烧，有一些地方是什么，你推一推他手哪里啊什么的就会好。为什么会好？因为小孩子的身体哦，灵魂占的比例很高，所以你大概做一点推拿按摩导引一下就可以治。那大人的话就要用药，你知道，就是物质的部分就比较多了。那我这边要讲的什么好，喜欢跑步，喜欢快走，喜欢慢慢走，对不对？或怎么样怎么样。那可是有同学就会说呀，哎，我们家的女儿今年芳龄18岁，每天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那我就问女儿啊，你人生有什么志向啊？啊，老爸呀，我的人生志向就是站不如坐，坐不如躺。哎，这个哎，这样的小孩子还是有，对不对？ 有， 家里面有吧。那其实这个人能量状态就让人值得怀疑了。就这个芳龄十八的女孩子，她到底她的能量状态是中国人说的几岁啊？啊，对，六，所以就是她的气的状态已经可以归为老累了啊。就是照理说，就是那个年龄，就像我觉得比较健康的小孩子，他18岁的时候啊，他就会。总是跟同学打电话说我们今天去逛街，我们今天去 shopping， 对不对？就是动不动就要往外跑，因为他坐也坐不住。可是偏偏就是有些孩子他就是坐得住躺得住，对，每天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对不对？所以他的气的状态，你知道现在这个年代，我说是阳虚阴实的年代，就他的能量都不太够了。那像你们的朋友圈，我就觉得有人好像总是会发呆的，对不对？那是90岁的气的能量。对不对？你们那边好像有一些小朋友，我觉得上你们那班，你们学校的课，好像有一些人他就每天在那发呆。啊，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进入了90岁的气的状态啊。我觉得现代人都很会保养有形的那一半的身体，可是无形的那一半的身体呢，已经老到90岁，大家觉得算了吧。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啊，要跟同学说一下。那至于说第二个段落说阴阳与养生呢，其实阴阳与养生才在讲这个感应跟共识性啊。那阴阳与养生就是在讲说什么呢？他的黄帝内经我也不说细节啊，他就说一个人呢、啊、到春天的时候呢，应该要早一点睡，早一点起来啊，或者是晚一点睡，早一点，就是睡眠时间可以短一点。然后呢早上起来呢要把头发披散啦，散散步啦。他会觉得说，因为中国人认为春天是一个好像埋了一个冬天的阳气再一次出来长出来的季节，所以天地之间有这个状态的时候，人体也会有这个状态。就像是中国人说春天会打雷，对不对？春雷有没有听过？那他就觉得是地底下积蓄了太多的电子还是什么东西，还是质子啊，然后要喷到天上去。就打雷的话，外国人认为好像说有一部分的神话说雷是从天上劈下来，可是中医的观点都是觉得雷是地下喷出去的啊，就是 地底积蓄的一些阳气要喷回天上去，有这样子的观点。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如果是春天的话呢，这个人要怎么样啊？他说要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就说当他就说春天的时候，你要身体好的话呀，你就要做人慷慨一点哦。就什么东西呢？能帮忙人家就帮忙一下，能给他的就不要叫他还了。就是当你春天做人比较慷慨的时候呢，顺着这个天地之气发出来的感觉，那你人会比较健康。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呢，他认为说逆之者伤肝啊，下变为寒。他就觉得春天的气是聚集在肝脏的，肝脏有一个脏性，就是要像树木一样舒畅的，所以你的行为你的想事情都要像树木一样大方，那这样子你的身体才不会受伤。不然的话春天呢伤到肝的话，夏天就会变成寒。那对不起哦，寒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因为寒的定义太广了啊、哦，所以我们这暂且不论。那只是我这边要讲的是说，中国人在养生的时候，养生的时候是很注重养心的，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其实我们人的气的层面、能量的层面，都是你的念头一动、情绪一动就会跟着跑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调理你的心的话，那可能你的身体的能量会撑不住的啊。那这个夏天呢，他就说，其实这些不是重点，我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春天要过得比较奢华，这不是绝对，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中国人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季节跟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人的心情应该是有一个调节的。那他就说比如说夏天呢就要什么无厌于日，就是不要讨厌出去外面啊，要多去上班，然后呢使气得泄。这个他说因为夏天的能量阳气很旺，他说若所爱在外，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好像你爱的东西是别的东西，在你的身外之物。那所爱在外就是说你所爱的东西可以是身外之物，就是赚钱打拼啦，可以夏天多做一做啦，业绩拼夏天就好啦，那冬天的话就业绩做烂点没关系啊，那就是拼事业在夏天。那到秋天就要怎么样呢？因为秋天的话，天地之间的气开始比较微缩了，所以他要使志安宁啊，而且然后呢他就说这样子收敛神气啊，就是无外其志。就这个时候，因为天地之间的气都在收的时候，你的人也要收敛自己的气，不要动不动去想一个什么事情又跟外在世界起互动做计较，这样子的话你的气会伤到啊。那到了这个冬天的话，他就说若福若逆，若有思议，若已有得啊，这个是已啊不是己啊，叫若已有得，就是若福若逆又有思议，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好像埋在那边，不要有外放的东西。那什么叫若已有得啊？就是哎呀，今天家里面酱油用完了怎么办，就当作已经买到了吧，别出门了啊就是已有得就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啊，就是大家休息。那同学他会觉得很荒谬，对不对？但是这东西其实很单纯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台湾人啊，这个如果是四季很分明的这个地方，如果是中国中原区块北边的大陆人就会知道，哎，冬天可能会下雪啊，对不对？全家都在家里面围在炕旁边围一个炉或怎么样，那时候谁还给你去冒雪去买酱油啊？那没有酱油撒盐巴就算了嘛，对不对？就是有真的会有这样的形式发生，也就是中国人认为说春天夏天就睡得少一点，秋天冬天就要睡多一点，而越是在四季分明的大陆型气候，那更是要这样子。所以像我就说看那个大陆什么什么台湾人逛大陆的什么节目啊，他就去了那边，他那边在什么西北啊，那个开旅店的那个大陆的那个太太啊，就指着台湾来的主持人就说啊，你们都是就是你们台湾人来我们才开店的，不然的话我们全部都每天只吃一顿就睡觉，睡到中午起来，就是说你们打乱我们的生活作息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说人不会冬眠啊，就是在那种气候之下自然就会产生那个状态。那虽然我们台湾呢四季不是那么的分明，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照这个内经说的养生的话，我就觉得哎，的确哦，因为我是不用上班，我不是上班族嘛， 所以我会觉得，哎，我夏天好像需要的睡眠是比冬天少，哎，啊，就是夏天好像睡五六个钟头可以了，那冬天的话就要睡七八九个钟头比较够，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样子活比较舒服，就是夏天睡少一点人比较舒服，冬天睡多点人比较舒服。可是呢，如果各位有人是上班族或者是可怜的全职家庭主妇，那你可能会发现你其实一年四季你睡眠时间都只有一样多，所以你就必须要经验到那种不舒服。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每天冬天起来上班的时候，你必须经验到那种不舒服，就是我的身体并没有准备好要下床。那我们说人生病是不舒服，心情不好是不舒服，那你冬天提早下床那也是不舒服啊，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在中医的观点叫什么，叫做我们逆天了啊就是要顺天而行啊，要当温驯的地球人。所以呢，你们要想想看怎么样安排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冬天的话就早一点睡觉或怎么样，好歹要睡饱来嘛啊。那夏天的话大家就可以排一点夜间活动，全家出去看一看，玩场电影啊，吃个宵夜再回来，就是时间的安排上大家可以做一点设计。那如果同学能够有意识的去面对这个四季不同的体质的话呢，那其实很可能你们未来的人生在这种小地方可以过得舒服一点，而这个舒服甚至可以说是健康一点啊。所以还有就是小朋友啊，我觉得像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一个大陆这个很伟大的医生，这个卢崇汉，就是炉火神写的书叫做《扶阳讲记》，可能有少部分同学看过这个书啊。那他就讲到说，其实小孩子啊，你让他一辈子都好，就要帮他做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小学六年级啊，从出生到小学六年级，甚至国中的前两年三年都没关系，就在他青春期之前，你养小孩只要做到一件事，就是让他睡饱，就是千万不要早上把小孩子挖起来上学。他说，那炉火神他就讲说，他有一个同事啊，是一个因为是有牌医生嘛啊，炉火神也是一个医生啊，不是点火的神啊，他外号叫火神啊，就是因为他用热药救绝症啊，非常强啊。所以那这个他就说有一个朋友，因为自己是医生嘛，然后又很懂得这种养生的道理，所以呢他的小孩他就从小就是他小孩爱睡到几点就让他睡到几点，然后就叫他带这个爸爸亲手批的假单，就是每天都给学生正港医师开的请假单啊，然后就是给老师这样子，然后老师后来也认了，反正这个爸爸有钱有势啊，当医生的，所以就后来就都认了。就是这小孩子他小学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睡觉，就是都睡到差不多中午才去上学。哎，各位小朋友们听了觉得这种人生才好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他当然小学的时候有些课也都跟不上，学的不好，可是平心而论，你们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读过小学，对不对？你们现在回忆起来，小学那些课少上两堂有什么关系啊？对对人生的整个投资来讲没有太大意义嘛，对不对？那小学的课有或没有都不太要紧，是不是？那可是呢，可是他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看起来都还是一个那个所谓的 slow learner 啊，就是学习迟缓的儿童，可是到了国中二三年级之后整个大逆转，就是他所有其他的同学都是那种因为要准备功课什么熬夜体力不足心力交瘁等等等等，就是每一个人到了国中都变笨了，只有这小孩还继续聪明下去，而且体育功课都万能，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如果大家真的爱自己的小孩的话，就是跟小学这样多杠几次，就是我小孩有先天性的疾病就是要睡觉什么的就是先天性的疾病就是他年纪小啦，年轻就是本钱啊然后就让他睡到饱，其实这是你对他的人生做的很重要的投资。如果你能够让他从小每一天都睡饱的话，那 传说中的一年大一寸，就会彻彻底底的具现化在你们的生活，他将来就会变得比较有力量。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让这个小孩子从小有足够的睡眠，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大人有时候很笨，所谓的笨就是跟小孩拗着来，就是现在已经九点十点要你睡觉你不睡觉，然后你就硬要把小孩子提早压到床上让他不想睡，可今天早上你六点醒也挖他起来他又不想起来，你索性就要让他玩晚一点，对不对？高兴一点，然后睡了之后今天早上爱睡多晚会睡多晚。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魄力让儿童过这种人生的话，我觉得会得到一个回报。什么回报呢？就是他不太跟你怄气，因为小孩子下床气其实很多的，对不对？就是小孩子的人生的前十年，其实你不能说这个人的情感或者理智要发展到多好，其实人生的前十年人的感受是非常处在一个用肉体在感受这个世界的。那你每天把他拉起来害他睡不饱，他会感觉到你每天都在虐待他。你不能说这是没有情绪的事情哦，你不能说这是没有情绪的事情哦。你就算现在你这个住，就算现在我们是成人了，如果你的枕边人每天把你提早挖起来，你大概也会觉得很狠吧，对不对？对不对？那可是你会生气的事，难道小孩就不会吗？所以为了大家相安无事，其实让他睡嘛，对不对？就让他睡嘛。 那为什么有的小孩都会乖乖起来？ 我小时候也自己起来过啊，就觉得早睡就早起嘛，那就没事了。但是重点是让他睡饱啊，就是早，如果他本来就有早睡习惯，他就会比较早起，那没有问题啊。那至于这个人的这个保养这个事情呢，他就讲到说呀，伏四后面一段就是冬春夏秋冬都讲完了，他就说这个。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啊！所以呢，圣人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与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就是你要顺着这个地球的这个周期来活的话，那你会活得比较健康啊！这是一个说不重要是不重要，说重要也蛮重要的一个保养的观点。你想想看，如果每一个冬天你都能够睡饱了才下床，你的人生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这是好的不一样还是不好的不一样？我会觉得他让我有很多工作我不能做，而那些会剥削我们健康的工作不做其实也蛮不错的，就是一开始就不要妥协，他一辈子都不必妥协。我是有这种感觉的人，我是觉得其实什么工作如果会欺负到你的话，就你让他欺负一点点，他就会一辈子都欺负你，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得寸进尺的。所以干脆你就是说我就是要做每天都中间就是要睡到十点才起床的人，那就以这个为前提去决定你的工作，那说不定你会找到一个比如说下午起来准备菜然后晚上卖一顿宵夜的那种摆地摊的工作，那你赚的钱比当上班族十年还多，对吧？一年赚十年，就是说不一定，就是当人决定不妥协的时候有可能过得很好的哦，有可能过得很好，不是说没可能哦。所以我不会再告诉你说你们一定怎么样会比较幸福，不是，而是不要认为怎样一定会不幸啊。那因为现在就会觉得社会上是要上班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合乎这社会的规范，可是我也就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合乎社会这种规范，都在怕我没工作，才变成现在人类只能活一百岁啊，对不对？如果你完全能够不受恐惧的支配，那就有一千岁啊，就是，这是一个活一千岁啊，这老的慢一点的话就不可怕啊。那他这个地方呢，他就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观点呢，其实我觉得在中医界这个部分争论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如果随便的告诉你们一个完全标准答案的东西，我想会被别的学中医的人骂。所以我只能够把这个道理呢铺陈给同学知道，但是我不能说绝对是怎么样，因为这个绝对怎么样的问题是要算纬度的。 就是台湾人的养生跟中原的人的养生就会不太一样啊，就是那所谓春夏养秋冬养阴，我们如果照黄帝内经的原文那个前面看，就会觉得春夏好像你可以有多一些的动态，对不对？就有一些多一点的作为，就是你可以养你的事业，养你的，就你有在做事情的那个部分。那秋冬养阴的话，就好像是把你的元气保护在你的身体里面，就是在这个部分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好像在讲的是阳是一个做事情赚钱的那种有动作的叫阳，然后安定让自己的元气安定稳固不要流失叫做阳阴，对不对？就是照前面的原文的那个说法有点像这样子。那但是如果讲到一般所谓纯粹说身体保养的阴阳呢，那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议题。比如说我们说阳是我们的气，我们的能量，阴是我们的营养，对不对？那如果照这个脉络来说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春天夏天的时候要多做一些能够让我们自己有元气的活动，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春天夏天要让自己的气多一点吗？所以春天夏天我们要多吃补阳气补气药吗？所以我们春天夏天要多吃一些大热药吗？哎，听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养阳养阴，我们但是好像不是说夏天要吃很多热药的意思。所以我们养阳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吃补啊，就好像跟它的养阳有没有完全对，没有完全切齐那个意义。那我们只能说是养，那就有一家在讨论说养不等于补，就像我们把一个小孩子养大，对不对？那小孩子本来就是要长大的，我们只是做我们该做的事而已。所以养阳的这个感觉呢，就像是夏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阳能够照它该有的方法去，就是变成比较健康的状态呢？那好比说在台湾啊，因为我们说中原可能有中原人的养法，就像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凉爽的夏天，那我其实可能会建议你夏天你可以多运动，那冬天就不要多运动。因为中国的黄帝内经就说，就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冬天如果做了导引的功法，春天会生病。就是他觉得冬天啊，你的全身的气血都是收敛在里面准备过冬的，那你莫名其妙每天要跳有氧舞，然后把那个气血都打开，然后让汗流出来，然后又着凉又损失元气，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就会觉得那个有氧舞蹈那种东西好像不应该放在冬天来做啊，那这是一个思考的点。而这个在够冷的冬天这个想法是很对的啊，就是我们冬天，那冬天在够冷的冬天，中国人要做冬天要做什么？那要冬令进补啊，对不对？就是要大鱼大肉啊，烧一锅啊，这样吃啊。那我们如果要说阴阳，我们说阴是物质，阳是能量，对不对？那冬天养阴这还可以说，还可以说得通，就是要多吃一点物质方面的营养，就蛋白质啊、钙质啊、维生素啊，一个火锅什么都有啊，好好的吃它一轮，这样子把它，这叫什么？就是冬眠的熊嘛，对不对？就是要吃饱一点嘛。啊，这是一点啊，就是要因为冬天的时候是元气要内敛的，所以要吃补，让这个补性把这个元气收进去，那第二年身体就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常常说补肾药，像肾气丸这种药，这个要往里面补的药，那我们都会推荐人说，哎，你不妨冬天吃，因为冬天人的气是往里面收敛的，那你补药它是很容易把它吸得更深啊，这是一点。可是夏天的养阳呢，就出现一个问题了，你说夏天我们就该多动吗？那如果在台湾又没有冷气呢，你动不动会怎么样啊？就大汗出，然后整个人这样子喘得像条狗一样，那个你真的觉得人就会比较健康吗？我觉得那是一种虚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到了台湾人的夏天就变成了要吃补气药，不然撑不住。哦，这是这在台湾人的夏天是有这样的养阳的。所以今年夏天我是什么生附子熟附子都在吃的，因为我们今年还真的蛮热的啊，我们现在还没交五运六气，先不论这年是什么年，但是这一年呢的热啊，已经热到就是人的气啊都浮在表，然后一直散掉，所以里面空掉了， 像我们这些，因为我们的治感冒的交战手册是《伤寒论》嘛，那《伤寒论》是一本年年都有效的书，可是到了今年，我们会觉得今年的感冒比较黏，就是本来应该一发就把它打好的感冒，今年那个感冒好像被身体里面吸住，就是今年热天的时候，那感冒被吸在身体，拔不干净，那你就会知道这个人里面都空掉了。那因为天气热，当然你们说不定一天都生活在冷气房的，我是很少开冷气的，所以我是比较感觉到今年的夏天的人，就觉得里面都空掉。那空掉虚掉会怎么样啊？一个人的气完全空掉的话，你会很容易中暑，就是一点热你就被那个热气冲昏掉了，因为你没有抵抗它的能力，然后会觉得好像人容易发呆，心烦意乱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像这样的夏天就要吃补气药，或者是灸几个比较补的穴，人才会舒服一点。所以我们将来可能会教灸关元，就像今年天气热，哎，不但不是要什么吃凉的，反而是要吃补气药。就像很多人都以为天气热就应该吃凉的，对不对？可能有些人这种观念，可是我们这么热的时候，人已经被那个热气逼的元气都已经散失了，那你再吃清凉降火的东西，其实降火的东西就是泄元气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你吃了之后里面就会更空，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问题会发生啊。所以在台湾这个地区的话，春夏养阳恐怕还真的是要吃补气药嘞。那他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他就说一个真正的啊，中国人说圣人是什么呀？圣这个字啊，就是上面一个耳朵一个嘴巴，在底下一个王啊，意思就是我们说人的耳朵是代表人的这个感知力啊，嘴巴代表人的表现力，所以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都到达顶点，像王一样叫做圣啊，这是中国古时候对圣的定义。所以如果你，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够聪明，真的有能力做对事情的话，那你就不要等到生病了才来医病。所以我们在中医的这个传统的思考里面，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做我们要治未病不要治已病。那个如果你的感知力够好的话，你真的不用等到人家告诉你说你明天要洗肾你才开始医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中医希望你，如果你要逼近一个圣人，就是你要有良好的感知力。什么叫良好的感知力？就是在你中风的前半年，你就已经感觉到你这三个手指头会发麻啦，对不对？在你要洗肾的前30年，你就已经觉得什么动不动在腰酸，动不动闪到腰啦，对不对？那你在有那个30年前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能够感知到，然后做出最好的处理。但你就让你自己30年之后不用洗肾啊，你为什么要等到走到那一步才来救他呢？啊，我就觉得走到那一步都已经是你这几十年的不养生的那个最总和的结果啊。日本漫画称之为业障现形，是不是啊？对，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已经是果不是因了。我们要知道因果的话，你就将来再教到肾脏跟人的情志什么的，还会再讲一次这类的事情。就我们人是怎么样被恐惧支配，然后一步一步的做一些决策，然后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坏。就像是一个受恐惧支配的人呢，他会有一些思想，就像中国人的古经典来讲是不赞成人受恐惧支配的。那比如说受恐惧支配的人，他会发展出一些，比如说现在很流行一个说法叫排毒。其实排毒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负面医学，因为他认为你人会被毒害到，然后所以你要排它。可是你没有想到一个人排毒的时候会损耗多少气血，一个干净而虚弱的人跟一个肮脏而强壮的人，你要当哪一种？哎，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哦。没有啦，我是就是开玩笑的啦，我是开玩笑的。你知道什么叫做肮脏而强壮？就像有一种人，他可以活很久，就是老人斑很多的人。 因为他的气血够把毒都逼到皮肤表面去。就是老人斑多的人反而是长寿的象征。 最近有一个有报告说那个斑多的人 对，就是他把一些很糟糕的能量都封印在那边，他不一定要排毒，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健康的人他能够把一些东西逼到不会伤到你的地方，就像老人斑就是这种现象，就是健康的老人比较会有老人斑，那不健康的老人还不一定会有老人斑呢。那啊， 没有能量把它推出来， 就那东西都淤在五脏六腑里面。就是这是一个思考。那我说的这思考就是，像这东西讲白点，就是中国人啊，总有一个想法是，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脉络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性胀性热毒自散。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被什么虫咬了，对不对？你就要拿手去泡热水，因为如果它的这个气血运行的很快的话呢，毒就会很快分解掉。就是又胀又热，毒就很容易分解。所以中国人最传统的排毒观点呢，是说如果你的身体是一个能量很够、气血很足的身体，那可能你血管里面这些乱七八糟的都会被溶掉、被冲掉，这才是中国人认为的健康的人啊、哦，就是气血足的人。就是你不要，因为你想想看，有人在那边排毒，可是我不是说排毒一定错，不是说那个疗法一定错，就是那个疗法是不在中医的框架内，以至于我不能评价。因为中医没有这套蔬果疗法的，所以我不能评价。因为也有人癌症吃到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不能说他一定错，只是说不在我认识的中医框架里面。那在中医的这个框架里面的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呀你的身体里面，比如说我们说我们都怕血管上面累积这个油，对不对？变成你们都知道这个厨房如果有油粘在墙壁跟油烟机上是什么样的，很可怕了，对，我们也怕血管变这样。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每天都吃得很清淡，然后都吃得很少啊，就是吃得就很干净，可是他手脚都是冰冷的呢，你不觉得冰冷的手脚，尤其有些人冬天他一直到大腿都还是冷的，那冰冷的手脚，你们都看过猪油是在几度的时候会结成固体吧？对不对？那个冰冷的手脚就会让很多很多不该留下的东西留下在里面了，因为血一循环到那里都冷掉，然后都凝聚在那边。所以可能中国人认为排毒的要点是你到冬天都还有温暖的手脚，那这个比较有用，而不是说你不要吃什么，哦，就他的观念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医的思考比较正向，就是我要有一个百毒不侵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要有一个能够把这些东西都代谢掉的身体。那如果，但是如果你不考虑如何得到这么好的身体，而只在想如何排毒的话，那就是一个负面的思考。什么叫负面的思考呢？就是受恐惧支配的人往往会引来更大的破坏。就像我们在说啊，我爸爸他在跟我讲说，你看啊，台湾是那个全世界这个喜肾第一高的国家，那他就说美国人啊，西医开药，就是开那种西药啊，比如说抗生素或怎么，就对身体蛮有害的药，他说美国人去看西医，平均一个病人一次吃的药是 1.9 颗，那台湾人看西医平均一个人一次吃的药是4颗。也就是因为你怕死，医生也怕你死，所以遇到这个病哦，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知道，就是打大包围，你知道吗？对，然后到最后就把你打得很身体很烂很烂，就是因为大家都怕人死，你知道吗？就像大家都在怕，就好比说我一个我外婆82岁那一年去那个什么很有名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做整形那个什么就什么什么张炯明什么有的没的那个，就是去点一个老人斑，就有一个小黑痣什么把它点掉，这应该是很微不足道的手术嘛，对不对？老人这个点或不点都不会出人命嘛，对不对？可是呢他回来就说，哦，点了一个痣，那医生开这个药叫我吃，我看到这么大颗抗生素，我说80几岁已经有糖尿病的老人家吃这么多抗生素，那肾 会坏掉啊，对不对？那可是人家医生也会担心，说万一你不把这个消炎消干净的话，那万一你那个点掉痣那边有一点化脓烂一个小洞，你不是骂我帮你毁容吗？对不对？所以 当然要杀得干干净净，就为了点一颗痣要把全身的细菌都杀一遍这样子。那我看得很怕啊，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抱那种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心，然后就变成一个医学走入一种负面的状况，就大家都在拼命的把一些可能性砍掉，可是把坏的可能性砍掉的同时，你忘记你很多好的可能性也被砍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那这个真的是题外话，就是要讲将来要讲为将来讲肾脏打基础的事情，就关于恐惧支配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倾向，就人会倾向于会毁灭自己的身体啊。那在这里讲到这个不要等病来了才医啊，他说如果生病了才去吃药呢，乱以成而后治之，他说譬有渴而穿井，斗而助锥，不亦晚乎。我觉得他的譬喻用得很好，他就好像你口渴了才开始挖井，好像你跟人家要械斗了才开始去造扁钻，那意思就是其实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只有败亡的份了，你已经不可能得到健康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得到的顶多只是痛苦一段时间之后你终于挖到那颗井，或已经被人家捅了三刀五刀了，然后才开始找到那个扁钻说你不准再捅我下一刀了，就是那时候你已经是活在受害者的人生之中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记得学中医的话千万不要说，我跟你讲现在有现在因为中医的界也有一些人他们会希望告诉大家说中医很强的，疗效很快的，不会输给西医的，比如说治癌症也很快，治什么大病也很强，当然是有，而且这医术是不是伟大的医术，当然也是伟大的医术，可是我总觉得一个好中医不要跟人家比这种强，所谓不要跟人家比这种强就是你真的要把中医学到自己的骨子里的话，就是不要让自己身体坏到需要这种医术，这个比较要紧啊，能够先保养就要保养。那我们将来在教的时候就会跟同学讲说怎么样的心情，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怎么样的一些理由会让你的脏有一些坏掉，而那脏坏掉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你能够感觉得出来，那当你能够感觉出来的话你就先保养吧，就不要真的让它坏掉啊。这个我都觉得真的是就是肾衰竭也好糖尿病也好什么都是很有很漫长的酝酿期的，那我们要在那段酝酿期要认出它来啊，这个比较要紧。那么今天的课就先教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啊就叫阴阳的阳平阴秘啊，那我想下一次的第二堂就可以教到房中术了啊，那你们要屏退儿童的话大概下一次的第二堂好不好啊，你们看一下要不要，因为或者是你们叫助教啊，助教带小孩到隔壁去打电动，因为那个部分助教教过了，教过你们学校教过了啊，所以你们就啊，所以好不好啊？那个，所以你们是儿童带来，我们请助教带到隔壁去打电动啊。教的有趣。